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两种小型章，一种小型章以白头山为背景，描绘了金正日同志身着野战服、笑容满面、俯瞰三千里祖国江山的和蔼形象；另一种小型章描绘了金正日同志和工人群众与干部在一起的形象。两种小型章上方都印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等字样。